诚信第一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气温稳步上升，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，明天空气质量可能会继续下降，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渐晴，北转南风20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9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 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，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天空黑沉沉的，大营犹如一座沉睡中的大山，静谧异常，只有两三处灯火明明灭灭。哨兵们恰似一尊尊黑石雕塑，巡哨的将士们也只是悄无声息机械地移动着，唯有野鸟飞过双翅滑动的声音听得很真切，远处还有猫头鹰渗人的咕咕的叫声。河州蒙古军大营河丹帐中灯火昏暗，河丹坐在帐中，儿子莫哥跪在跟前。何丹面色凝重，拿出一把短刀举在莫哥头上说道， 儿子，父亲交给你一件生死攸关的任务，你要对长生天起誓。 莫哥郑重地说道，我以性命来完成任务。 何丹说，把刀咬在嘴里。 莫哥拿过刀咬在嘴里，何丹表情痛苦地说， 大汗已经归天了。 莫哥抬头以惊恐的眼神瞅了一下父亲，何丹说， 阿兰达尔魂都海他们密不示人，想瞒住忽必烈王哥，阿兰达尔自己以五马的急速回哈拉和林韩城向阿里布哥禀报，这是明显要鼓动阿里布哥继任大汗。你带上这封信，火速到鄂州城下交给忽必烈王哥，今晚执哨之机走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一旦被抓住先把信吞下，然后用你嘴中的刀自尽，听清楚没有？ 莫哥咚咚磕了三个响头便往外走。黎明时分，河州蒙古军大营门口站着执枪的8个士兵和执弓箭的8个士兵，莫哥装扮成执哨的士卒，骑着马过来到门口下马，以查哨的模样东瞅瞅西看看， 然后从哨兵进的小门出来，往前走。哨兵有所察觉，喊道：“ 站住，干什么去？” 莫格手指前方说道：“你们听听，那边有动静。”哨兵们一愣刹那，莫格吹了一声口哨，他的马听见哨声飞奔而来，从小门跳了出来，跑到莫格跟前。莫格是飞身上马，哨兵大喊：“放箭！”莫格背上中了一箭，摇晃两下没有掉下来，催马跑远了。阿兰达尔快马加鞭，终于赶到了哈拉和林阿里布哥宫内，见到阿里布哥，扑通一声跪下，大哭道：“ 大王，大汗在河州钓鱼城下受毒食身亡了。” 阿里布哥吼道：“ 真的吗？真的吗？”“ 我不信， 我不信，你在骗我。” 阿兰达尔匍匐在地说道：“ 大王，大汗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大汗自到河州以来，我日夜侍奉左右。钓鱼城是个鬼城啊，我和浑都海等人苦劝大汗不要再强攻钓鱼城。大汗天颜大怒，亲自到城下督战，终遭不测。臣没有保护好大汗，臣有死罪。大王先斩我，以昭示天下。” 阿里布哥闻听呆愣了半晌：“ 阿兰达尔，我要前去迎灵回韩城。” 阿兰达尔说：“ 大王，您是托雷大王手造的儿子，也是大汗手造的弟弟。现在大汗已经归天，汗位应该是大王您的。望大王以手造之名分调度兵马，以安大蒙古汗国万民之心，然后尽快召开大会议，做大汗宝座呀。” 阿里布哥闻听，吃惊地盯着阿兰达尔半晌，才说：“ 你是说让我继任大汗位？” 阿兰达尔说：“忽必烈大王先后安抚吐蕃，灭大理，现在又逼到南宋门户，而且忽必烈大王早有承继大汗位的野心。大王，您不要再犹豫了。” 阿里布哥闻听冷笑道：“你都这么认为，还跟我说这些又有何用？我们同母弟兄四个，自小骨肉情深，二哥忽必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作为最小的弟弟，一切听哥哥的吩咐。明日我便启程前去迎大汗哥灵位。” 此时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还有蒙哥的儿子西里吉等人也都赶到了。玉龙达师说：“ 叔王，我已经说过多次了，我们四个汗子唯独推举您为大汗，您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忽必烈叔王到中原汗地以后，他已经忘了祖宗，放弃了我们草原传统和律令，他要把我们大蒙古汗国引向灾难和灭亡之路。叙烈兀叔王在遥远的伊尔汗国，无暇再顾东方。” 阿里布哥说：“你们都这样劝我，我明日就出发，先去迎接大汗兄的灵位，然后定夺。还有一件事，大汗兄的事需要告知母亲了。” 此时在鄂州城外，蒙古军忽必烈大帐内，忽必烈躺在床上，一个侍卫蹲在跟前按摩着他的脚。 刘秉忠与海云法师匆匆进来施礼道：“大王。”忽必烈一惊坐起：“大法师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”海云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让贫僧来找大王的。”忽必烈挥了一下手，士兵退下。海云继续说：“大王，我听到一个极坏的消息，疯传大汗在河州并天了。”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忽必烈一下站了起来，泡脚的盆倾倒，水洒了一地。“法师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请快快说来。”海云道：“我师兄是河州城外灵秀寺的长老，曾经拜见过大汗。前些日子，他去大营中要为大汗诵经还愿之时，大营各门封锁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长老说明了与大汗有约在先时，已视为脱口而出，说大汗不可能见你了。于是，长老断定，大汗禀天了。知道消息后，我昼夜兼程赶到这里。”忽必烈闻听，低头流下泪来。次日，忽必烈找来巴特尔商量军情，聊到了大汗归天一事。巴特尔说：“我估计海云法师带来的消息不会有差，大王应该早做打算呢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他们都劝我挥师北还，我想这么多人马过了长江，鄂州城攻破在即，我怎么能在只听风闻没有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就回师呢？还有兀良合台的南路大军千辛万苦到了潭州境内，孤军深入几万里，我如果不接应，兀良合台大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再说了，大汗并天，我早晚是要知道的，难道他们还敢瞒着我不成？”巴特尔神色忧虑地说：“大王，我是担心大汗身边的阿兰达尔等人素来害怕大王您，所以趁此机会隐情不报，鼓动阿里布哥大王以守造身份召开大会议，抢先登大汗位。”忽必烈沉思良久道：“小弟阿里布哥不会的。”巴特尔摇摇头继续说：“大王，历次汗位之争您不得不考虑呀。”忽必烈说：“行了，先不要考虑这些，把鄂州城拿下再说，加紧攻城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南宋临安皇宫之内，李宗赵云站在屋子里，文天祥、董宋臣站在一边。文天祥说：“皇上，鄂州又告急，鄂州一破，蒙古军可以长驱直入了。”赵云说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啊？”董宋臣跪下道：“皇上，恕奴才无罪，奴才有一建议。蒙古军来势汹汹，临安不宜久守，还不如迁都到四明。四明地处钱塘江边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迁都四明可保皇上平安呐。”赵云闻听眼前就是一亮：“这 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但是事关重大，还需与朝中大臣商议啊。文天祥闻听厉声道：皇上，迁都摇动根本不可轻易，应该杀了董宋臣以谢天下，以安百官之心，堵住在言迁都者的嘴，以儆效尤啊。董宋臣闻听吓得赶紧跪下： 皇上，奴才也是为皇上安危着想，别无他意，求皇上恕罪呀。 赵云说：行了行了，都先退下吧，明日早朝再议。文天祥狠狠地瞪了董宋臣一眼，向赵云是施礼退出。而在鄂州城贾似道府内，贾似道、张胜二人侧对而坐相谈着，对鄂州城同样是不抱乐观的态度。张胜说：元帅，城快守不住了，您还不做决断吗？贾似道犹豫半天，终于才说：好，派人谈判。北朝如果罢兵讲和，我朝岁贡200,000两白银，200,000匹绢，以长江为界和好，再不相犯。但是这一切对朝廷要严加保密，因为没有圣上的旨意，这要怪罪下来，可是要引起灭门之祸。张胜答道：是，在下明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鄂州忽必烈大营外，董文炳正在领着一队人马巡哨，莫哥伏在马鞍上是飞驰而来，后面的追兵赶得紧，莫哥发现了董文炳，大喊道：董将军，快截住他们，他们在追杀我，快截住他们。董文炳见状，赶紧命令士兵放箭，追兵有几个人中箭落马，剩下的调转马头逃走了。董文炳领着莫哥去见忽必烈，还没到跟前，莫哥是一下昏倒在地。忽必烈赶紧把他扶起，放在腿上理着他的鬓发：莫哥，快醒醒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莫哥才醒了过来，从怀中掏出已被鲜血染红的信，交给忽必烈说：伯王，父亲给您的信，大汗已经归天了。董文炳扶着忽必烈呆坐在椅子上，忽必烈展信读道：王兄，大汗在河州钓鱼城下受毒箭归天，阿兰达尔、浑都海、刘太平等人密谋后封锁消息，阿兰达尔以五马急速回了哈拉和林，我看出他们怕您接任大汗位，所以急回哈拉和林，意在鼓动阿里布哥接任大汗。我想您安抚吐蕃，征灭大理，先有功南宋过长江，动摇其根本，建立了不世之功，唯有您最有资格当大汗。您当大汗，韩国之万幸，帝王王兄速作决断，早登大位，帝帅麾下20,000兵马全力支持您，何担败上。海云法师的消息为莫哥证实后，忽必烈召开大会，讨论接下来的打算。刘秉忠站起施礼道：大王，自古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无君则无国呀，无君则国必乱。 邱大汗早登大位，以万圣之尊号令天下，安定韩国万民和百官之心。姚叔站起施礼道：大王，神器不能空悬，神器空悬，韩国根基摇动。再者，大王是成吉思大汗的嫡孙，先汗的亲弟弟，大汗位非大王莫属。大汗登位，百官拥戴，万民安心，韩国稳定啊。连西县也说：大王，刚才二位说的极是，请大王早登大汗位。赵壁也说：大王，大汗归天时没有遗嘱立嗣，大王您的文治武功天下皆知，又是嫡孙，登大位顺应天意民心呢。巴特尔说：大王，各位的意见您应该考虑了。谁知道忽必烈却说：你们这是在逼我呀。刘秉忠闻听跪下，众人都跟着跪下了。忽必烈怒容满面：你们都起来，完成两件事以后回军北上，为大汗兄送葬。刘秉忠说：大王明示。忽必烈说：先是拿下鄂州，其次是派兵马到潭州，把兀良合台30000兵马接到江北，两军会合。巴特尔答道：好，我率10000兵马去接应兀良合台回来，董将军加紧攻鄂州城。忽必烈进攻鄂州，剩下察必母子们镇守开平府。这一天，察必坐在屋中缝着衣服，儿子芒格拉匆忙进来低声道：母亲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禀报。我到滦州城里发现哈拉和林韩城派官在招募兵丁扩军呢。察必闻听就是一惊，放下手里的活说：啊，这滦州是你父王的封邑，从滦州扩兵，为何不告诉我们？芒格拉说：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把他们领头的百夫长给带来了。芒格拉又问道：快说呀，你是谁的部属？百夫长答道：是，我是阿兰达尔万户长的部属。大王夫人，大汗在河州钓鱼城没了，大汗归天了。察必沉思片刻，对芒格拉说：你把他带下去吧。百夫长磕了头站起走出去。百夫长一走，察必坐在椅子上对儿子芒格拉纳木汗说道：大汗没了，阿兰达尔他们瞒着我们，这是为什么？还要着急扩兵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芒格拉，你今天就出发，越快越好。纳木汗，你也不小了，你是守灶的儿子，你要把王府领地的事务都要管起来。芒格拉答道：是母亲，我现在就出发。芒格拉出发之时，蒙古与宋朝的议和已经开始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